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合拍片往往因为种种原因被观众诟病，甚至一度成为烂片的代名词。2018年8月10日上映了一部中美合拍影片《巨齿鲨》，影片在全球取得了5.27亿美元的票房，其中国内更是达到了10.51亿人民币的票房。这一票房成绩成为了中美合拍影片票房最高的影片。10月31日，中美电影节组委会授予影片主演李冰冰最佳女主角奖和中美电影交流贡献奖。那么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中美合拍的影片《巨齿鲨》。这部影片是由中国引力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共同出品的动作科幻冒险影片，由乔·德特·杜巴执导，杰森·斯坦森、李冰冰等人领衔主演。影片讲述了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深海潜水专家乔纳斯·泰勒受命前往营救被困海底科研人员，结果导致远古巨齿鲨无意苏醒，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故事。巨齿鲨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当年小说出版后不久，迪斯尼就买下了影视改编版权，但是银幕之路却是充满崎岖。迪斯尼购得版权后并没有付诸任何实际的拍摄计划，一搁10年。2007年，新线影业重新从原作者史蒂夫·艾尔顿手中买下版权，并计划拍摄完成后于2008年上映。随后荷兰导演杨·德邦特和对怪兽片很有心得的墨西哥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有望担任导演，可惜很快新线就宣布拍摄计划取消，大感失望的史蒂夫·艾尔顿收回了版权。巨齿鲨从此成为了好莱坞有名的烫手山芋。到了2015年，史蒂夫·艾尔顿又率先公布巨齿鲨的拍摄计划将重启。很快导演选择了擅长恐怖片的伊莱·罗斯，但由于创作分歧，伊莱·罗斯出局。到了2016年的3月，乔·德特·杜巴正式接下导演一职。终于在小说出版的20年后，在包括华纳兄弟和引力传媒等中美两国的影视公司牵头下，影片的拍摄得以顺利展开。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巨齿鲨》。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迎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美国人莫里斯投资在中国南海建设的神力一号研究站近期有了新的发现。原来研究站在马里亚纳海沟底部最深处发现了史前新世界。为此莫里斯亲自来到研究站，研究站负责人张博士和他的女儿苏英、外孙女儿梅英将他带到了研究所的指挥中心。原来团队的另一组成员罗里、肉盾和阿俊三个人乘坐起源号正在前往马里亚纳海沟最底部探险。起源号顺利地渡过了温月层，来到了深海的最底部。果然正如张教授猜想，这里仿佛是一个新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新的生物，景观更是无比的壮丽。而就在研究站里的众人通过监测仪器看到这一切欢呼雀跃的时候，突然有巨大的不明生物攻击了起源号。几次撞击之后，起源号与研究站的联络信号中断了。到深海营救罗莉等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时站长马克想到了乔纳斯，因为只有他曾经在深海中成功营救过他人。谁知马克的提议遭到了海勒医生的反对。原来五年前海勒是乔纳斯最后一次深海营救时救回来的部分人当中的一个，而其他人之所以没能救上来，海勒认为是因为乔纳斯自己的胆小怯懦而放弃了。但是除了乔纳斯，没有其他人可以办到了。为此马克和张教授一起来到乔纳斯的住所邀请他。 看你这个架势就知道我今天晚上别想安生了。 你知道我喜欢闪亮登场。 得了吧，五年不见，你这算什么闪亮登场？ 你竟然住在酒吧楼上？不会吧。 我不住酒吧楼上，你也不会来找我。 乔纳斯，让我来给你介绍。 见到你很荣幸，张博士，我一直很敬重你所从事的工作。 你太客气了，泰勒先生。 我是说真的，你是个好人。哎，你们要不要来瓶啤酒？我得先喝一瓶再说。 我们找你有正事，乔纳斯。 你不是特地开直升飞机过来看我？太让我伤心了。 我们遇上了 麻烦。猜到了，但是你也知道我不搞潜水了，我不想再把人命担在身上。 泰勒先 生，我可没有恶意，张博士。说实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能重新劝我回到水里，没准就是你们俩。可你们劝不了我，想劝我去摆平麻烦应该没戏，出高价钱我去更没有可能。想唤醒我内心深处的良知呢，那也是白费时间，因为我没有那玩意儿。怎么样，两位，你们还是坐下来喝点啤酒聊聊天，然后我去给你们送行。 乔纳斯，这是今天早上的事。 赶紧离开这儿，太空水舱。 我试过了，根本没用， 启动不了了。 马克，救命！ 崩溃了！ 天哪，老天哪 ！DJ 马克，下面确实有东西。乔纳斯说的没错，乔纳斯说的没错，收到没？ 是罗莉。 你的前妻和他的伙伴们被困在了11000米的海底，我担心他们遇上了你见过的那种海洋生物。我能找到的潜水员经验都不够，我觉得我有责任保证我的队员有最大的几率生还。求你了。 乔纳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答应前去救援。而在起源号上，罗莉等人为了生存也做着自己的努力，他们重新启动了潜艇的照明设备。可是就是因为这亮光再次引来了巨大生物的袭击，潜艇再次遭受了猛烈撞击，罗莉也在撞击中被工具刺中了腹部。无计可施之下，他们也只能默默等待救援。 而这时苏音也找到了海勒，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乔纳斯这个人。于是海勒医生给他看了一段有关这次救援问话的视频。 海底有不明生物， 潜艇上又没有观察窗，你怎么能确定有不明生物？ 就因为那家伙把核潜艇的整个右舷侧都撞得变形了，我可不是凭空想象。 所以你就关了舱门逃生？ 好吧，听好了，我可是把11个人平安地带回来了。 可你扔了8个人等死，因为你怕了。 要是我不关上舱门的话，我们早就被那家伙一锅端了。 什么那家伙？你简直就是凭空捏造。 因为那家伙已经在爆炸中玩完了嗨了，当时情况紧急，我只能这么决定了。 我们的朋友葬身海底都是因为你的懦弱。 听到这儿，海勒医生关掉了视频。 你觉得海底发生了什么？ 他疯了，我们现在还要让他面对同样的状况。 这时科研人员 DJ 走了进来。 不好意思苏爷，但是情况紧急，你得过去。 原来罗里他们因为这次撞击，潜艇里储存的氧气发生了泄露，救援时间大大缩短为2-3个小时。面对这种情况，苏音等不及乔纳斯他们回来，不过众人反对，独自一人驾驶潜艇潜入深海。他要把起源号牵引回来。等到苏音刚潜入深海，乔纳斯他们也到了。听到苏音独自去救援后，乔纳斯立刻准备驾驶着另一辆潜艇追过去。谁知他刚一进入潜艇，就碰到了在里面等着妈妈回来的梅英。 你好船长。 你一定就是那个疯子吧？ 谁给我起的外号？ 我妈妈还有海勒医生。 我可不是疯子，只是他们不相信我看到的。 疯子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呢？ 乔纳斯正念叨着，梅英熟练地打开了备用电源。 你爸妈去哪儿了？ 我妈妈的朋友被困在海底了，所以她下去救他们了。我爸爸在台北，他找了个瑜伽教练。外公劝我妈妈快点振作起来，可妈妈说她还需要一点时间，毕竟嫁了个混球。 你妈妈说的很有道理。你懂得真不少。 嘿、hey, 我8岁了，什么都懂了。 不介意我试试吧？ 再见。嘿，疯子，我妈妈不会死吧？ 我会尽快带泡泡船长和你妈妈回来，我保证。 阔别5年之后，乔纳斯终于再次下潜了。先出发的苏音率先找到了起源号，正在他准备试图牵引时，他的潜艇突然受到了猛烈的袭击，那只巨大的不明生物再次现身。苏音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是一只巨大的鲨鱼。他的所见也证实了乔纳斯所说的巨齿鲨的存在。苏音的潜艇已经损坏，因此只好无奈返回。乔纳斯利用舱门对接，成功将罗里第一个救入了潜艇。而就在肉盾和阿俊打算逃出起源号时，巨齿鲨再次要来攻击潜艇。为了大家的生存，在肉盾成功逃离后，阿俊选择关闭舱门，和潜艇一起葬身在了海底。巨齿鲨的现身，让海勒医生对乔纳斯消除了5年之久的误会。随后张博士召集大家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这东西就是袭击我们的家伙，一条巨齿鲨。 这家伙块头有多大？ 身长有70到90英尺，也就是21到27米。巨齿鲨曾经是世上存在的体型最大的鲨鱼，它什么都不怕，也没有什么天敌。它的下颌力量比其他所有的动物都强得多，巨齿鲨能把鲸鱼咬成两半，连骨头都能咬碎。 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在这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巨齿鲨在200多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不会吧？ 真是活化石。 就是这个活化石吃了我的朋友阿军，就这么死了，我心里也非常难受。这是一个终生难遇的发现，是阿军为之奋斗的目标。 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循序渐进。 对，可这一套对我来说行不通。 这时投资人莫里斯说话了， 神力一号是干什么的？ 你说研究针？ 对，他做了什么？ 嗯，你们说。 答案是没做什么。2000万美元的漫游者毁了，3000万美元的潜艇也毁了。你们现在正在参加人类历史上最贵的水下海洋生物日间夏令营。 哎，疯子。 乔纳斯这时走了进来，梅英悄悄叫住了他。 循序渐进。 谢谢你把我妈妈带回来了。 难道你们会因为 不客气 宇航员就放弃登月计划？你们只会再接再厉，不然就有别人捷足先登了。其他人可都等着捡现成呢，你们不愿意也没办法。 你好像挺感兴趣。 听到莫里斯这么说，乔纳斯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什么？ 我是说你好像挺感兴趣。 对不起，这小子是我们的人吗？ 你说对了，他是我们的人。 好吧， 你就没想过大自然会有自己的安排吗？那里会出现温月层，难道没有一点缘故吗？你想去搞勘探，好吧，去吧。不过你要是再派人下水的话，别指望我来给你擦屁股，因为你不知道刚才海底发生了什么。人类对巨齿鲨只有死路一条。 就在莫里斯和张教授等人争执不休的时候，突然收到消息，跟着潜艇回来的巨齿鲨先后攻击了3艘船只。张教授他们决定出手解决巨齿鲨，于是乔纳斯冒着生命危险下水给巨齿鲨装了追踪器。苏银自告奋勇坐着特制的笼子下水做诱饵，刚刚下水他就受到了巨齿鲨的猛烈攻击，眼看笼子要被巨齿鲨吞下。这时乔纳斯奋不顾身跳下水救出了已经昏迷的苏音，而最终张教授的计划也成功了，他们成功地捕获了巨齿鲨。这时张博士和医生走进了房间。 哦，慢点，你差点就死了。 哎，海浪。 苏音抬起头看到了守在门边的乔纳斯。 是你救了我的命。 我差一点就没救成。 我能跟乔纳斯说几句话吗？ 当然。 你又救了我第二次了。 我不想让你死。有样东西给你看一看。 二人走到甲板上，看到了已经被打死挂在甲板上的巨齿鲨和正准备和巨齿鲨拍照的肉盾。 乔纳斯，给我和这头恶心的大怪兽照张相。好，等会儿。行了， 想拍的酷点，把头伸进去。 往里点儿， 往里点儿， 头伸进去。 好吧。 突然躲在一边的 DJ 将挂着巨齿鲨的钓竿晃动了一下，肉盾以为他活了，大叫一声跳到了水里。 一点都不好笑，伙计。 简直好笑死了，我笑给你看。肉盾他掉进了水里，嘣嘣，肉盾他掉进了水里。 正在大家和肉盾开着玩笑时，从海里突然再次窜出一只更大的巨齿鲨，他将水里的肉盾直接吞入了口中，接着又撞沉了张教授他们的船。众人纷纷落入水中，谁也不会想到这凶残的巨齿鲨竟然会有两条。海乐医生为了救大家而牺牲了自己，主动吸引走巨齿鲨的注意力。幸亏马克这时找到了一艘还未损坏的快艇，众人再次得救，但是张教授却在撞击中受了重伤。张教授的死对苏音和梅英的打击很大。回到研究站后，乔纳斯找到了苏音。 进来。 梅英怎么样？ 她很伤心，心里很乱。 你呢？ 我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会改变你的一生。 可是这个地球还在转，你以为地球会为你停下一秒？永远不会。 你是怎么接受现实的？ 我没接受，我丢下两个好朋友去等死，我是无时无刻的想着这件事情，我还能怎么做？ 重要的不光是你失去的那些人，而且还有那些你偏偏救下的人。很高兴你能来。 因为乔纳斯的安慰，苏音的心情平复了很多。这时因为张教授的死，心灰意冷的莫里斯将大家召集在了一起。 巨齿鲨的事我通知了中国政府，还有其他国家的政府，比如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中国会派两艘驱逐舰来消灭巨齿鲨，所以这件事应该说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会关闭神力一号，直到消灭巨齿鲨。明天会有船过来，疏散所有工作人员。 早该这样做。 最后，我想说一句，我很抱歉，抱歉你们失去了几位好朋友。本来我是来和你们庆祝的，现在要和你们默哀了。 其实莫里斯怕惹上官司，谁也没有通知，他打算偷偷地干掉那只巨齿鲨，只可惜最终他也葬身在巨齿鲨的牙缝里。第二天莫里斯身死的消息才被乔纳斯他们知道。为了彻底解决这种局面，乔纳斯打算再次出手和巨齿鲨进行搏斗，他的想法得到了众人的支持。而此时在中国的三亚湾，成千上万名游客在此嬉戏玩闹。虽然乔纳斯他们紧赶慢赶，还是比巨齿鲨慢了一步，他开始对海滩上的人发起攻击，刹那间死伤惨烈。就在屠杀进一步升级的时候，乔纳斯和苏英各自驾驶着滑翔潜艇，成功地将巨齿鲨吸引走了，这才避免了更多的人遭难。与此同时，乔纳斯成功地击伤了巨齿鲨，并且还发现了巨齿鲨的弱点，就是眼睛。乔纳斯拼尽全力，将装有剧毒的利器重重地插进了巨齿鲨的眼睛，巨齿鲨开始渐渐地失去了意识。这时成千上万的鲨鱼和鲸鱼奔向巨齿鲨，将巨齿鲨撕碎了。巨齿鲨死了，海面上被巨齿鲨蹂躏的人们获救了。门英很喜欢乔纳斯，因此乔纳斯和张苏英的感情也修成了正果。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巨齿鲨的影片故事。电影中的巨齿鲨作为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大、咬合力最强的掠食动物，是当之无愧的海洋霸主。它的身长约20到25米，体重能达到70吨，最大的撕咬长度可以达到20米，能将一般的鲨鱼轻易咬成两截。这种巨型动物早已灭绝了。导演乔·德特·杜巴和他的团队进行了长时间的调研，除了研究真实鲨鱼，还对这一史前物种进行科学合理的再创作。因为考古学上的巨齿鲨只有部分脊椎化石可供参考，电影中出现的巨齿鲨体型比人们通过化石推测的巨齿鲨还要庞大，包括巨齿鲨的鳃、皮肤等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创造。由于影片出色的票房成绩，影片的续集已经开始筹备。想看《巨齿鲨2》的观众不妨